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一下出仙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韩芬楼站启用仪式，昨天下午在韩芬楼书店举行，请听报道。 昨天下午举办的诵读小站韩芬楼站的启用仪式，是一场线上线下互动结合共同直播的活动。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新迁胡同小学的同学们诵读的《中华少年》不仅在现场进行了展示，还通过与直播间连线的方式，将这段诵读实时传回电台，并通过电波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诵读环节结束之后，参与活动的80多位学生以及家长来到诵读小站韩芬楼站诵读并体验。新鲜胡同小学的校长孙文燕也表示，希望今后诵读小站能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热爱朗读的孩子们参与进来。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给我们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平台，到外面参加活动的时候跟在学校又不一样了，他需要建立起自信。我们一定会带着孩子们走进诵读小站，肯定是对他们今后的这种诵读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电台能够走进学校，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我们的文艺广播，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朗诵。 诵读小站结缘百年韩芬楼，今后还将开启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韩芬楼书店副总经理张乐天表示， 诵读小站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呢，对书店来讲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完善了服务功能，那么对读者来讲呢，精心的阅读汲取的是精神的营养，来到咱们诵读小站呢，体验的是科技的新成果，朗读自己喜爱的诗词也好，美文也好等等，感受的是文字之美，声韵之美。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重装改造之后的朝阳区图书馆已经正式开馆，读者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实现朝阳图书馆的办证预约、交纳押金及滞纳金等基本服务，甚至还可以在微信上自助预约指定图书。图书馆将会在48小时之内将这本图书配送到指定书籍自取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6月22号。再来关注电视方面，北京卫视大型跨界音乐真人秀《跨界歌王》近日启动了2018年度的赛事。据了解，在第三季《跨界歌王》节目当中，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毛晓彤等七人入选首发阵容。在告别《康熙来了》两年之后，首次以主持人身份合体出现的蔡康永和小 S 将在优酷全新自制网络综艺《坦白吧，花花世界》当中再次合作。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本月25号到5月4号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国展举办。车展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方便市民车展出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4月18日起，都市情感大戏《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无间游走，绝境出击，生死一线，势破坚冰。不同于以往都市剧商业精英职场斗争的叙事核心，破冰者以缉毒为故事线，在生死中表达了爱情、兄弟情和父女亲情，以全新的视角，多线并进的复杂叙事，在展现都市青年的情感和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无私奉献的家园情怀。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请了这部剧的总制片人于金伟，剧中扮演热血警察乔梁的演员曹征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致敬和平年代的缉毒英雄。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刚刚开始热播的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 那当然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有奖品相送的 哦。 本节目奖品是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的是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范敏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就会有机会抽取大家获得这份幸运。好了，那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 我们先来请出总制片人于金伟，欢迎您。 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主演演员曹征，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曹征。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先来跟于总聊聊吧，因为于总其实往前倒啊倒啊倒啊，大概好几十年前，还跟我们是一家单位的。 对， 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合并啊，那个时候北京电视台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是北京电台，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同一家单位了，一家人了可以说也是我们这个媒体行的朋友 是。 我记得上周好像在北京电视台做咱们这个剧的介绍的时候，您也说，我回家了，感觉好温暖能不能也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这段温情的故事呢？ 是，我觉得那个我回到这个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都会特别的觉得温暖。我刚才您说特别对，往前倒啊倒啊倒好几十年，我们就是一家。我刚刚进入这行业是在叫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是， 那时候叫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制片厂。我印象中我刚拿到那张名片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制片厂，后来叫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那是90年。所以我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28年。 哇， 所以其实是纵览了好多这个电视剧啊，或者说这个电视行业的发展之后，做了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部作品啊。 是，就是那个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我就算是全程经历过，也算见证过，从电视 电视节目，当时叫电视剧，是从交换节目交换啊，到带广告发行，到有进行买卖这个电视剧的这个买片的这种工作， 对， 从制作发行转到购买，然后又到制作和发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对，可以说是老电视人了，对不对？ 是，28年应该算是很老的一个电视。 从渴望开始吧。 我那渴望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90年，我就拍完渴望，我就进了中心。那时候渴望正热播呢。 对呀、啊，万人空巷啊！ 啊，那时候播出一个电视剧，收视率真的是万人空巷。 真的， 印象中渴望的收视率应该在50%几，好像。 那差不多。 那个张大民的妻子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收视率26%多。那时候什么一个电视剧，大家只要一说就是街头巷议，全部是这个，所以我们也很喜欢怀念那个时候，哎， 对， 很怀旧。 对啊，你要说现在咱们的收视率要上1%就已经不错了，你要上3%可能就能进全年的前10了。 是指全国，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全国概念，我们那时候只有北京地区的，就一动不动就上20-30-40-50，哎呀， 哎呦，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真是 好久以前。 以后有机会也请您哈，跟我们聊聊当年的那些风采、那些故事，好不好？ 对。 但是其实说的这部剧哈，我知道于总应该是筹备了好几年，大概3年的时间， 有 对吧？ 有。 但是其实往前再倒一下哈，咱们不用倒那么老远哈。就眼前的事儿，一六年吧，您开始做这个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正流行什么呀？大古装、 大女主、 大玄幻， 然后要不然就是 大IP 爱情戏， 对，大 IP， 全是都大字辈儿的，你知道吧？那您那时候怎么没跟着风啊？咱们做，比如请曹征，对吧？他演古装好像 也没问题， 也不多，来个大古装。 对， 是吧？你怎么没弄一个大玄幻，让他修仙去 啊？当个大师兄， 对 啊， 是，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我这个跟我曾经在那个北京电视剧中心工作过有关系。那真是一个出了很多大神级的那种这个艺术工作者啊，就是我们电视行业艺术工作的这样一个单位，好多人都太有名了哈，郑晓龙啊，像这个冯小刚啊，像赵宝刚，他们都是大名人啊。我跟他们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我觉得我们曾经跟他们一起工作过哈、啊。我觉得那个环境其实对我带来影响还是蛮大的啊。就是很多题材就是被大家能够传，就是那个传送很久，一直会说下去的，都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电视中心拍的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啊。我觉得我还是受他们影响的。我觉得好的原创作品呢，能跟时代产生共鸣，能跟观众产生共振，我觉得才能够更多的达到一种理想的这种，让我们觉得能够对现在、对生活、对未来产生一些思考的东西，所以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但当时就是做这个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当时创意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就跟几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就期间有一个人就是警察啊，是缉毒战线，他就讲到这个行业，就是他是缉毒警是牺牲最多的一个警种啊，就是一个，然后他也是讲到了一个战友的牺牲的故事，然后我特别受到震撼和感动，然后我说我们也可以拍一点这样的作品哈、啊，因为那些年我觉得看到就是表现警察在这个行业里做牺牲奉献的作品我觉得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想做一个。然后他们说好呀，你能拍一个好的很好，他们想拍什么类型的呀？我说就我，因为我比较早的想到就是玉观音呀、永不瞑目，我觉得那种作品也蛮好的。他说可以做呗，就你去要，如果你能写出来好故事也挺好的呀，大家就聊天。然后回去我就找李小明老师，我说哎，我说那个我就想，就李小明老师也是很有名啊，也是北京电视中心的一个负责创作的这个副主任嘛。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李老师，我想做一这样的，你觉得好吗？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说少啊，我觉得很稀缺，我想做一个。哎，我觉得我有兴趣。他说：“哎，你知道为什么少吗？”当时我也没多想，说：“我就直接问他为什么呀？因为很熟嘛。”他说：“你傻吧？你想想。”我说：“难呗。”他说：“对，太难了，就是创作难啊，就是拍摄到整个就都很难。”然后我当时想，我就那时候也确实不知道怎么想，就说：“哎，试试呗，万一那个做成了呢，怎么样？”后来他说：“可以尝试。”然后就这么一个想法。等这剧本出来之后呢，就正您说的那个。就我在做这个项目是2016年初的开始筹备的时候，正是那个段，您刚才几位说的那个大古装、大玄幻、大 IP 什么大女主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选择演员的时候，我们根据谈演员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有时候我们去 给人家发这个介绍啊，发项目介绍，说你是要拍什么电视剧啊，你要给经纪公司给人发哈，我的项目介绍，做个 PPT， 做一个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啊，剧本啊，发给人家啊，一整套发给人家之后，然后就人家就首先问你说你这是都属于什么样的故事啊， 嗯， 然后我就跟人说这个，然后说是个原创的，你说有 IP 吗，说没有 IP， 然后说你这个是 修仙吗， 啊，就没有， 没法修 啊，然后都不是，然后就是其实挺难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就那几年正好就那些作品确实是能让很多人一下就出名， 嗯， 然后人觉得你是一个原创的作品，又是一个没有 IP 的，知道人很少，等于你就很难跟人去说，你能保证人演这就一战成名吗？哈，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心里其实是觉得对作品很有信心，但是我们在网上确实没有那么一个 IP， 也没有那么一个大家热播的一个题材，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这种题材，没见了也， 嗯， 所以跟没法有可比性， 确实， 我就经常被嫌弃，我被嫌弃，啊，被嫌弃。 于总，你还经常被嫌弃呢？ 对，然后我 他们现在是不是都后悔了？我告诉你，一定是。 我希望我能做到让他们现在看到，哦，说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的。所以当时我遇到一个最最最那个可笑的事儿，就是我给一个人送了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人家拒绝我的理由就是我当时让我都崩溃了。他说我们不演婆婆妈妈的做戏，我们不拍 婆 婆 妈 妈戏。 婆 婆妈 妈，天哪，这是。 啊， 他怎么看出哪儿婆婆妈妈了？ 对呀，然后我就问那个演员统筹，我说：“哎，咱这戏里有婆婆和妈出现吗？”他说没有。后来我就说，哦，那看来人家连看都没看，就是我没有那几项，人家就直接把我们退了，而且也没有想什么理由拒绝，就直接告诉我们不演你这样的戏。人家我说是一个以缉毒为背景的都市情感戏，就是，人家一看就是肯定婆婆妈妈嘛，情感戏， 啊， 妈妈就不演了嘛。啊，就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太难了，就那种感觉啊， 嗯， 确实是有觉得我们被嫌弃了。后来我跟我们那个一起凑就是筹备的人说，我说我们确实被嫌弃，在那个时候很被嫌弃。对， 嗯，所以呢，最后曹征其实当时也有很多选择啊，就是这个可以去修仙，可以去演玄幻，可以演 IP。那为什么说最后选了这样的一部戏呢？而且当时这部戏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啊。 因为。第一是我是一个演戏的时候需要很强的信念感的人， 嗯， 我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演过修仙，是因为你给我个绿布，你让我就是神龟冲击波那种的，我会有点不自信，我可能会笑 啊。 然后至于这个戏，首先我跟于总认识很多年了， 嗯， 很多年前就合作过，然后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信任和关系。当于总跟我说他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因为从小也有这样的梦想，而且随着演戏演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希望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我很在意我演的戏传递给大家的是什么样一种能量，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嗯， 那特别是现在你说这个毒品其实离我们没有那么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让人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人是真的有危害的，能够敬而远之，我觉得这部戏在这方面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 嗯， 那么曹征呢，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缉毒警察乔梁哈。哎，你觉得拿到剧本看完了整个剧本之后，你觉得乔梁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单纯， 单纯， 单纯，耿直 哦， 然后一种不服输 啊， 就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把自己认为是错的那个人给揪出来，就这种执着的精神。 单纯我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 对， 一个年轻的缉毒警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但是其他的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其他的词汇，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他的耿直和他的执着， 嗯， 就有的时候就是当领导已经下令说不要再追了，其实领导自有自己的安排，但是乔梁呢就觉得。不可能啊，我可以追到他的，我凭什么不追？就是觉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嗯， 就拼了命的，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追回来，但因此还差点导致了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这就是他的耿直和执着的部分吧。 嗯，所以可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个好人。 对， 之前 哎，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难道我们曹征不是个好人吗？ 哎，我真的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还问曹征一个问题啊，我说我这么看您就是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好人。啊，可是以前 你这个话里有话，我告诉你 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到时候曹老师到时候拂袖而去了，你再说。 然后。 我看之前这曹老师非常就我经常非常熟悉的作品哈，好像都是演一些反派，而且特别深入人心，就是属于弹幕一直在骂的那种哈。然后我说为什么这么一个看起来单纯善良的这个人物，然后导演总是找您演反派的角色呢？我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因为最早其实是红高粱开始的嘛， 对， 因为红高粱小龙导演用我演了玉郎之后，就导致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种习惯，就是当你某一个荧屏形象被大家所认可和大家所接受的时候，会有很多类似的角色来找向你。 嗯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也不是说所有来找过来都是反派，但有些时候我可能真的觉得不管是从剧本到团队那个反派的更好，那我还是会选择那一个，因为我觉得荧屏形象正和反对演员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 对， 嗯，那么所以这次也是通过破冰者乔梁这个角色，也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更加像我自己性格的一些东西， 嗯， 就好人的那一面， 这是我见到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一面。 对呀、啊，真的是很单纯、很耿直哈。 嗯， 哎，但是可能之前这一两年哈，演的反派的角色比较多，那突然拿到这么一个本子《破冰者》，哎，有这么一个乔梁的角色，非常的正面，非常的单纯，非常的耿直，那么会不会有一种习惯性的惯性？那么你在这个角色的演绎的时候、揣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难度和困难？ 哇，您说的这个特别专业，特别好、哦、就是在于其实很多人认为好人比坏人好演。 对呀、啊、 但其实我认为坏人比好人更容易演，因为坏人很多时候他的行为、他的精彩都是写得很明白的。 嗯， 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做了，别人就会觉得哇太坏了，演得好。 嗯， 但作为一个好人呢，特别是我又演了这几年的坏人，又演一个特别单纯耿直的好人的时候，对我来说的难度在于，你知道作为一个城府很深的坏人，我听你说完一句话之后，我心里想到是第三层，就是我已经想到第三步了。 哇， 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样的？ 嗯， 那么作为一个好人，一个单纯的人， 嗯， 一完了就一定是二。 对， 我要回归到我的最本能的第一重反应。 嗯， 但是这几年的那种创作习惯，就是对方说完之后，我已经走到六了，但是我一定要强迫自己回到二来，给到最真实、最简单的这种东西，是需要我刻意去控制的。就是说我很多时候一定要往下减一些东西，减一些东西，不能让这个警察看起来，哎呦，有点复杂呀、啊，有点城府啊什么的、嗯。 对，就失去了本身这个角色在剧本当中给他塑造的本真的这个形象， 对它的功能、它的形象感，嗯 啊就不一样了、嗯。听说这个剧本真的是创作的也很困难 啊，对， 嗯，请了非常著名的编剧，也写了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经历了哪些故事呢，于总？ 这个剧本创作确实很难，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它的特殊性哈，首先我们要有一条线叫缉毒的线、 嗯、 啊，有缉毒，有警察，有毒贩，然后还有一条线是一对年轻人，都市就是这个都市里就是一个我们身边的普普通生活的年轻人， 是 他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接到一个包裹，然后就拿到了，就成为了被跟毒贩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编剧说呀、啊，这个谭豆豆这个人物，他和我们所有人的距离，就是跟他跟贩子的距离，就是一包邮寄的毒品。他因为这个毒品，他一下就卷进去了。所以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其实当时你想到这么一个创意哈，我确实当时我想这么一个想法，委托编剧去写的时候，那他这个想法里边写出好多故事，塑造好多人物，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从写一个故事梗概，他的一个创意，把创意变成一个梗概，一个大概几千字的梗概，到写成一个分集啊，写成一个38集的分集，然后到写成一个分场，到成为一个剧本，每一步都经过反复的推敲和修改，而且我们也确实为了保证这个作品拍就是写的创作过程不要走弯路，请来了我们国内著名的策划，也是著名编剧李小明老师。 嗯， 李小明老师基本上是著作等身啊，他很多成名的电视剧，刚才咱们说的《渴望》是他的写的、 嗯， 然后后来的包括一些一年又一年呀、啊，就是很多著名电视剧。他说他自己亲自写下来的，然后还后来这几年的一些非常热播的都市戏啊，也都是他参与扶持帮助年轻的编剧写的，比方说啊大丈夫啊、 嗯、 就是这个好先生啊、 嗯、 啊这个恋爱先生啊，他都是参与的啊，包括前段时间那几个特别大的这个热播剧全有他的身影在里边、 嗯、 所以我们也都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编剧说他是个灯塔，是个指路明灯，引导年轻编剧创作上不要走弯路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给他组合下来，其实也是编剧写了两年多，快三年。中间编剧家里边也是，我们导演那个编剧老说啊，就是李小明老师说，蒋丹刚来的时候是一个，她是个八一年的女孩，八零后嘛，说是一个满脸古胶原苹果肌啊，冒着光的小姑娘就来了， 可漂亮了，蒋丹老师哈。 然后说虐了两三年之后，人就变得暗淡了，也没有光彩了。 这 说 完全被您给虐的是吧？ 呕心沥血的就写了这个作品，而且他确实创作过程很艰难，他中间他也是家经历人生的一些非常难的事情。他中间他外婆去世，他是个云南姑娘，他外婆去世，然后他妈妈得了特别凶险的一种癌症，在他发现。到他妈妈去世，他都没有做完作。他原来他妈妈就最大愿望就活着看他写完这个小这个剧，但是他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他因为他这个事，他结婚的时候，他本来想办个婚礼，但是因为这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情，加上创作，他就没有去办婚礼。到今天，他儿子已经四月几号的儿子满一岁了。 嗯， 所以 怀孕过程 中一直在写剧本。 嗯 啊，我们在拍的时候，他生了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我觉得是个一些特别认真执着于创作的人，真的是呕心沥血，全神贯注，很专注的做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完美的体现了什么叫匠人精神哈。他自己真的是没有任何别人帮助，就是我们经常跟他开剧本会，他自己一个人写下来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中间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觉得他也挺累的，我们就不忍心，但是我也是个很较劲的人，就作品要求很严格的人。李老师也是一个，我跟李老师我们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蒋丹，我说我们是一个管杀管埋组合，就管杀管埋，就是我跟李老师一块杀他，但是对问题提出了哪不满意哪不满意，李老师又是很有名的编剧，他也很有办法，然后他就帮还负责给他提建议，怎么样让这个作品更完美啊，更达到我们的一个预期要求，还给提很多很多专业的建议，所以蒋丹每次都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大家说编剧开会给编剧提意见，编剧会生气，然后会不欢而散。我每次开完会，编剧都高高兴兴走了，说行，我马上回去写。过几天就会叫来说，怎么样，开会吧，继续开会吧。都是催着我们开会的。所以创作过程剧本很艰难，但创作过程中我们很快乐。就完成这剧本的时候，蒋丹就跟我们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他也签到我的公司来，就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再继续往下走下去。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个过程艰难，但是让我也很享受，同时我觉得我也有所收获，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创作者觉得这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就我觉得我有时候就会说，我们要好好拍这个戏，不然都对不起蒋丹这样的一个付出啊。这姑娘真的很棒啊，这确实是，也是这次我们去宣传，她一直跟着，她很努力的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八零后让我看到他们身上的东西很不一样，我特别想说八零后这个群体他们现在也真是一个中坚力量哈，这个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些人，他们在这个社会这个作用中，他们的这个表达应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身上很多闪光的啊，承上启下的那种责任感、担当和他们的能力，我就觉得我也想说一下他们这样。 对， 哎呀，真的是听了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创作的故事哈。 是啊，那当其实我觉得好剧本哈，不光是导演看了眼睛发光，演员看了眼睛更会发光。 是的， 是不是？曹征，你看到这样的好剧本的时候，是不是看完了以后觉得特别的过瘾，酣畅淋漓的？ 我可能看到的时候比其他演员稍微早一点嘛。 啊，对。 然后我当时出了十集的时候给我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于总说，我说姐，什么时候拍？我提前半年把时间留好。 就瞄着了是吧？ 对，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嘛，我就说，哎，我说曹征，我再弄个剧本，我觉得特别好，我弄完给你看看 啊。他就老催我，其实我说现在没有那么多啊，就有一点先看一点吧，因为我也很放心他，通常别人是不会给的，怕跑版呀、怎么样的， 对，对 创意就没了。我一给他看，他就真的特别兴奋。 十集就已经定下来，一定要演了哈。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剧本它的好的程度，可以从演员的这个工作时间看出来，就是我们一个时装戏，一共只有44集，但是我们所有的演员包括罗晋，我们工作了140多天。 哇， 这个时长在现在的电视剧里是极少见的， 非常少见， 对， 基本见不到。 对吧， 拿一块大绿布拍好久， 真的是认真拍摄。我们当时选演员的时候，我跟他们就很熟，就交流比较多嘛，因为他跟罗晋是同班同学，同宿舍的嘛。 是是是，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要找一些那样就极有能力去演绎这个角色的。 那还有其他的能力吗？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要求吗？我们下一节再请两位跟我们详细来介绍好不好？ 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演艺群会，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嗯，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继续请到了两位这个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的主创人员哈，我们还是再次请出总制片人于经纬，欢迎老师， 谢谢， 嗯，我们再 欢迎您， 欢迎您，欢迎您，再来请出演员曹征，欢迎曹征， 大家好， 对，这刚才咱们也聊了一下哈，这个剧本是原创剧本， 对， 特别不容易，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好多剧哈，包括咱们说大古装剧，就是说 IP 改编过来的，小说改编过来的和真正这个编剧原创的，它整个的节奏其实都不一样。然后有一些 IP 改编的可能是就是原剧的作者原小说的作者去给你改编，还能整个逻辑通顺一点。 嗯， 有一些可能找别人去改编一下那个小说，就真的很无语的那个， 就乱七八糟了。 对，但真的其实现在很少有这个编剧踏踏实实的去从头到尾自己去原创一个剧本出来，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了。 对，就是在勤勤恳恳做事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剧也是相当的棒哈。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那个观众啊、那个来观看我们这部剧，也谢谢主持人对我们的鼓励，谢谢。 嗯，是。哎，那接下来于总包括曹征也跟我们聊一聊吧，整个咱们的这个演员团队啊，第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些演员来演咱们的这部剧？听说您在第一开始选演员的时候，因为您是制片人嘛，也对选角导演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嗯， 男的要帅，女的要美，但是呢还得会演戏，还得符合角色等等等等哈，要求还蛮多的呀。 啊，对呀，因为我觉得观众是有要求的，观众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是。 然后我们对作品也是有要求的，当时我们想做这作品的时候，启发的时候就想，我们拍一个就能够真的就致敬英雄的一个好的现实题材作品，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厚重的东西在里面，要有一个价值观的表达，有一定社会责任的表达，有一个使命感的表达，所以我老说我们说要做一个有情节、有情感、有情怀的作品，因为我就在想哈、啊，就是相对于当时做《武明目》和《玉观音》，已经过去十几年哈、啊， 对， 更长时间。那其实变化的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哈、啊，变化的是时间啊和故事，但是不变的是正义的表达，是正义对正义的表达和情感的延续。就我们这个代人，我们这个是有传承的，所以想做一个认真做一个好作品，所以我们。对作品有要求，我们对演员有要求，那我们希望他是一个首先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啊，同时然后他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可以给给我足够时间，因为戏是要一场一场拍的， 嗯， 然后才能够有这么多的量，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同时就像曹征说的，那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创作时间，140天左右，大概我们就是工作时间120天以上啊， 是 加上在租赁的时间可能140到150，当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确实是到那个时候大家恨不得给你60-70天就是很好的一个剧的拍摄时间的时候，我们几乎是那个加双倍哈， 一倍， 对，所以就要有一个要求啊，然后还得是最终我们还就是他得真的是会表演啊，能够跟大家好好组合。所以我老觉得演员嘛还是要立足表演，剧本嘛还是要有个好故事，我们有个好故事之后，我们就要请一票好演员来给我们去演绎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找到合适的角色在那个时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的筹备期蛮长的，是春节前，就是2016年初就开始筹备。当时我们开机时候是10月29号，2016年10月29号，我特别幸运啊，就把这样一些好演员组合在一起。我觉得，作为一个制片人，那一步还是挺让我高兴的。就是有这个整，因为当时有人说你看啊，他们之前你们和好多人，你都跟他们合作过呀，你甚至也帮过他们。现在他们叫他们，他们不来，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别人会说我。我说真的没有。就做制片人的话，你就要有能力整合出适合的资源哈。 对。 人家也有合适的项目等着他们，演员在不同时期想演不同的作品，这是合理的。但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作品上，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表达也是我们的想表达的东西也是合理的，所以在对的时间我们碰到合适的人就很好。那我们就是觉得在那个时间我们碰到了合适的，比如说曹征啊，比如说罗晋啊，芝林啊，潘芝林，我们就觉得啊，张晨光老师、程昱老师啊、王彦辉老师，甚至梁超也是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很好演员给我们演了一个角色哈。那我觉得特别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们来一起创作。 所以刚才说到了，说这个罗晋老师和曹征老师是同学， 对对对， 是吗？ 对， 嗯， 所以 他其实之前罗晋给人的印象还是演的这种偶像剧会偏多哈，尤其什么古装偶像剧啊，也更是深入人心哈。就说你对他的了解，就是他怎么会接了这样的一部戏，或者说他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部戏感兴趣呢？在那样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他是在等这样一部戏 哦， 就是就好像刚才说我演坏人的那个问题，有些时候往往这个行业里的工作者们会根据你比较被大家所熟知的剧或者是角色来同类型的来找你，所以他那几年一直在演一些古装戏啊什么的，就是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想演一些比较有写实啊，比较能够传递一些能量，比较有责任感的。而这个戏当时就是说其实希望请他来演是很比较早之后呢，但是当时罗晋工作很忙，工作很忙，一直没来得及给回复。有一天于总就跟我说，哎，说你要不要问问他。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我在拍戏，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老家，他刚刚结束一个戏的拍摄，回老家看看父母。 我说你快 看一眼这个剧本。他说好吗？我说特别好，你看看完大概两天吧，顶多也就两天就回复说我演。 哇，就这么干脆。 他特别喜欢这个，他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剧本特别好哈，就这个剧本拿给演员，基本上都很喜欢，拿给平台大家都会一下就通过，这是一个好剧本，很扎实啊。他们都很会看，都是很慧眼识珠，是属于那种很有判断力的演员。 什么是好剧本？一眼就能知道， 对 是吧？ 而且我觉得同学吧，有时候真想问点什么问题，真得问同学。 那当然， 从学校的时候开始，哎，有什么可以爆料的呀？就都得问同学，黑历史啊，是吧？那罗晋老师有没有原来，比如说跟你抱怨过说，哎呀，总演这种古装偶像剧啊，或者总演这些偶像剧，好像以前看的真的都是偶像剧哈、啊？就说有没有说，哎呦，一点挑战都没有，我白学了，我这是什么演技都表达不出来？有没有抱怨过类似这种话？ 抱怨倒是没有，就是说，罗晋其实他比他平时所展现出来的更加有思想和深度一些，就可能因为你看到的是古装戏，你可能觉得啊，他是不是一个偶像派什么的，其实不是，他对他的职业，他对很多事情思考的更多，就是他接受他之前的选择， 嗯哼， 同时他又对未来的选择充满了期待。 嗯， 那么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很少会抱怨说，哎呀，我之前接那戏什么，很少会聊这个，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演一个什么样类型、什么样题材的，那就好了。 啊， 就更多的是这种期许。嗯， 对。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罗晋呢和曹征也是这个同学，又是好兄弟，又同演了这么一部剧。我不知道你们俩这次是第一次合作吗？ 第一次， 还真是第一次合作。哇， 不会笑场吗？ 那肯定里边有好多有趣的事儿啊，咱们也回忆回忆，包括于总也帮我们回忆回忆拍摄过程当中，二位兄弟有没有一些趣事儿、尴尬的事儿、有意思的事儿发生，跟我们来爆爆料。 拍摄过程中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生日那次吧。 对 啊，怎么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了？曹征 给他送惊喜生日。 他生日正好是我们拍摄过程中， 嗯， 当时呢就是于总这边包括罗晋那边的团队，然后就说商量给他一个惊喜，那这事儿肯定找我嘛。 啊， 就商量说能不能在拍摄的时候，拍我俩对手戏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我跟他翻脸，然后就拂袖而去，然后再给他一个惊喜啊，过个生日。 就是设计的戏份是这样，而不是剧中情节是吧？ 对对对对。 哦，就是 设计在拍摄过程中给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桥段。 桥段 哦，你跟他闹掰了，那意思就是。 那你就得找事儿呗，对吧？ 但是这个事儿说给我之后呢，我真的是苦恼了两三天。 我跟他谈，他说这事特别难。 为什么难？ 因为我跟罗晋十几年，我实在想不出我俩会因为什么事儿而翻脸。我想不到。 你们俩之前也没吵过闹过， 就十几年就是没吵过架。就属于我会觉得以他的那个脑子，如果我冲他去，他一瞬间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他一看你眼神就能知道了，是吧？ 这个惊喜就没有了 啊。 所以后来我就想这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商量，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冲别人去，然后当时是就是当网上 你太聪明了， 网红平平，然后平平因为这事已经成网红了， 对， 平平是我们公司的人， 嗯， 然后当时也负责我一些工作，而且还有一个工作，他在现场经常要拍一些花絮， 啊啊啊！ 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拍花絮呢，有些时候演员我在演戏的时候，你不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拍，你会影响我， 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说，我问你到时候拍的时候啊，你往前走一点， 你晃到我， 你入到画里来， 哎呦呵， 正好我们拍酒吧的戏 啊， 然后我喝的是真酒。就拍酒吧的戏时候，我喝一点会不用画那个红嘛？ 啊，对对对， 整体就会红。然后我们正演着戏呢，我突然我就飙了，我说你在拍什么？我说你知道你入画了吗？一顿骂，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关心则乱，因为我是冲别人去的 啊。 他确实平时又有这个拍摄的问题 啊。 罗晋傻了，当时是吗？ 有点慌了 啊， 他愣了那。 啊，我根本来不给他思考的时间，我这边我就推着，一边追着，一边骂着，一边推着就出去了。 啊， 出去之后，我后来看别人拍我才知道，然后别人不能拦他，因为我要出去推蛋糕啊。 啊， 然后他想出来，别人拦着他，他还一直在说让我去，让我去，我能拦得住他，我能摁得住他，让我去，让我去。啊 他跑出去推蛋糕去了，罗晋要跑出去把他拉回来，那我们不能让罗晋看到蛋糕， 对呀， 就让别人拦着罗晋。 后来罗晋说：“我得去呀，万一打起来也不能让你吃亏呀。” 开玩笑，开玩笑，他就当就他就我们就说把罗晋拦住，他出去装懵了，看到了，就他就说让我去，我能按得住他，我可以按得住曹征。他就这么说啊。 对， 然后呢？ 然后 我们想知道那个场景出现的时候， 推着蛋糕就进来了。 对，吹着唱着生日歌，推着蛋糕 就进来了。那个特别大的蛋糕，就把那破冰粉的 海报 喷在蛋糕上。 啊， 我们很用心的组织这样一个，然后他一下就明白了。我觉得，我们很感动，现场很感动。 那次他绝对是有惊喜，然后有感动。 对啊， 先吓一下，再洗一下。 对， 事后有没有说你这哥们太不地道了？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出事了呢。 他就说，他说哇，他说你这个真的，他说我太像真的了。但就是后来我也说了这个过程嘛，他说如果要是冲他去，可能这事儿有露馅儿， 就露馅 儿，真不能 对 冤枉人家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 只能 冤枉他身边的人嘛。大家先那个人也是一脸蒙圈的，就是大家 那个人之前是不知道的。 不，他其实表现出来是别人真的是 不知道。 就是那个萍萍他知道，但他没想到 那么强烈， 你会那么急 啊，那么强烈啊。 而且因为现场很多工作人员是不知道的， 对对， 他。我一火之后，现场工作人员那个态度 也傻了， 他怕被打，你知道吗？ 他看不出来曹征还这么大的脾气呢。 平平往外跑的，扛着鸡往外跑的时候，曹征追过去，人家就真的是在拦了出来啊！人家看着很像真的。 只有于总、导演、我、平平和摄影知道要拍下这个画面嘛？ 啊， 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 现场好多人都不知道。 哎呦，这我觉得这罗晋的这一次生日肯定是记忆犹新，对不对？ 对，而且只有好兄弟才能这么真实的给他策划这样一场东西哈。 对 对 对， 对的对的。 非常有意思。其实这整个团队啊，我们刚才听了介绍，是一个很有爱的团队，就是说整个氛围啊也非常不错哈，创作氛围也不错。而且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上映了之后啊，有很多评价也都觉得这个真的是觉得不一样哈，不太一样。包括这歌曲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对呀对呀，其中我们也准备了两首歌曲哈。那于总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片尾曲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动情。 是的，这个作曲是董冬冬，作词是董冬冬的妻子叫陈曦啊，他们两口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组合，有很多非常棒的作品。然后演唱呢，就是我们请来罗晋就唱这个主题曲。那天我们在那个棚里录的时候，董冬冬就特别高兴地说：“哎呀，你是演员里唱歌最好的。”太棒了，就是他基本上说，那我就按专业来要求你了。他说我绝对要求高一点，因为那个过程其实创作那过程挺我全程在那陪着，我其实是就见证一下哈。罗晋特别认真啊，他一会儿就在那扶了，我拍了好多他照片，偷拍了好多。他经纪人就说：“于老师你拍吧。”说我他都不让我拍，他在这过程中，然后我就拍了好多，我发给他工作室。他特别专注，特别认真。然后有段时间他在里面走来走去，他就把鞋脱了，光脚在那儿走。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就是完全是沉进去，很享受。然后那个他跟董冬老师各种两个人交流，然后我觉得罗晋在创作起来是非常可爱的，他全情投入的，是这样的啊。那个我们都走，就本来我们都录的都满意了，董冬老师也特别满意，我们觉得都特别好了。然后晚上参加一个电影活动的时候，他不走，他说：“你们先走，我再唱几个不同风格的，你们都留下来，你们自己选哪个更好。” 哦， 他是这样。 你看看，哎呀，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听吧，然后再让曹征也跟我们来。去评判一下他唱的自己的好兄弟唱的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听听《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的片尾主题曲《告白》。 在茫茫人海，别我的爱，告别永远的告白，直到你会一直在等待我的爱。 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知道我一直在，在未来。一旦开始就再也不会结束，你我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会带着你曾给我的温度，到世界的尽头义无反顾。一旦奔跑就再也不想拼出，骄傲也只不过是不想认输。我会守着你给我留下的祝福，在寂静的角落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离开，你知道我一直在，在未来。一旦开始就再也不会结束，你我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会带着你曾的温度，到世界的尽头义无反顾。一旦奔跑就再也不想停住，骄傲也只不过是不想认输。我会守着你给我留下的祝福，在寂静的角落内心深处。 这就是罗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告白》。 嗯，刚我们偷偷问了一下曹征，就是他算不算你们班唱的最好的？曹征，嗯，这个持保留意见哈。 他在班里唱歌算比较好的那一波， 嗯， 因为四门专业课嘛，声台形表， 对， 平时也都要练唱歌。 嗯。 罗晋呢，他唱歌他很动情，他非常的投入。 哟，你怎么自己就乐了？ 我突然想到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去 KTV 的时候。 哎，那个时候谁的保留曲目还记得吗？你和他的都记得吗？ 我当时保留曲目就是张国荣的歌嘛。 啊， 他的保留曲目就是啊，死了都要爱啊， 那么高， 痴心绝对啊， 啊，都是大情歌，这倒是。 一夜啊，就是 啊 ，One Night in Beijing， 一看就知道是哪集的了。 哎，但是其实说到曹征，当时还有两个选择呢，既可以上广播播音主持专业，又可以上表演专业，最后还是选择了是表演专业。 对对对， 选的没错。特别适合你， 其实心里也会遗憾。就今天真的，我一坐进来的时候，在你们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挺好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注定了总在漂泊嘛。 嗯， 总在漂泊。其实有些时候，特别是有了家有了孩子之后，哎，我每天朝九晚五的，其实有一个规律的工作，每天也做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声音同样也传递给人快乐，带给人故事。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很满足的事情。 嗯，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罗晋是他们班这个唱歌最好的，然后曹征是他们班主持最好的。 哎呀，这是多才多艺的一个班级。 可以这么说。 哎，你这么自负，那我再问问你哈，很多演员说自己拍完了戏以后都不敢看。 对， 因为一看了以后，天啊，这是我演的吗？ 嗯， 然后就觉得太可怕了。当然呢，也会有一些演员会 会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当然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有一些遗憾我们下次会弥补哈、那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呢？ 我属于就首先我不是每一个戏都看，我自己演的然后我的戏我看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看的。哇！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都说这个表演艺术是遗憾的艺术， 当然， 或者说影视艺术是遗憾的艺术。你曾经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已经无法复制了。 那当然。 既然这样，就是你现在看了，你觉得有问题，你下一个戏你能肯定修正它吗？是未必的。既然如此，不如多看点好的。然后看的时候觉得。哎呦，这场戏我当时怎么会这么演呢？再给我一次，我未必能想到那么棒的主意。 他当时跟我说过，他拍那个《芈月传》的时候，楚怀王那场戏啊，他们自己的现场传出来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寡人怎么着那一说那场 寡人就是那个捉迷藏、 对捉迷藏、 那个、 对他来被很多观众出来做游戏就挺好玩的但是他们自己现场 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对, 对 当时只是觉得开玩笑嘛我就说你说这个楚怀王昏庸好色你体现在哪儿了我就一个郑秀啊我多专一啊 对呀、 对吧人家秦王还好几个呢我说就那场戏就希望加一点这个东西进去所以就让找了黑布就加了那个捉迷藏包括前面说的上一次你捉到了寡人怎么怎么样都是即兴的一些 所以效果特别的好 对 包括皇后说大王你来追我呀 对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拍戏真的是要用很多心去想的。 对， 就我知道这个很多演员也要去做一些功课呀，就是说去怎么说呢，去看一看这个剧它背后是什么东西哈。所以那这个你演了一个警察，有去特意观察警察吗？ 去了，去体验生活了。 对，去南京缉毒大队，然后 缉毒支队 、在于总的带领下和导演。然后我们一起去那儿体验了几天生活。收获特别大。就是。首先我特别感谢他们，特别感激他们。就是我现在破冰者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从他们那儿来的。第一集有观众看的那个什么，你这手铐给我戴上，你摘下去就没那么容易了。也是源自于他们之前发生，缉毒警和刑警之间产生误会的时候。是真实出现过的这个话。包括这次昨天我们去南京宣传的时候，那个队长还专门给我介绍了，哎，你说那句话当时就是他说的。 原型。 对，原型。原再往后看会有很多。台词不是现编的，不是瞎蒙的，是真的是从这些干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真实曾经发生过的说过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好演员一定要在进入角色之前去了解他，去深入生活。就像我们的之前的几辈的演员一样啊，就是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演员已经不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就都太快餐化了。这有也是我们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太脸谱化了哈。 对对对，那当然了，现在咱们的这部电视连续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刚刚也就是播到第八、第九集，对不对？ 对 啊，好戏还在后头， 是的， 是吧？ 精彩在后面。 来，于总，最后一分钟，邀请咱们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咱们的这部剧吧。 这个破冰者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潜心创作的一个品质作品，我们是一个良心作品，然后是不是能够让你们喜欢呢？我觉得我也有点忐忑，但我也很自信，你继续关注它哟，然后有什么希望你们跟我们弹幕来交流。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精彩就会在后面。 好， 那这个咱们再说几句吧，曹征，这个你再给这个剧一点希望，或者说给大家一些扣啊，一些悬念，让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剧。 这个剧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尽力了，包括所有的演职人员吧，包括工作人员。那么在这个戏里有悬念，有情感，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到底罗晋是好是坏？到底他的身份什么时候揭开？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豆豆这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引爆？引爆之后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好， 乔梁什么时候会跟他产生一些交集？ 别再说了，该露底了。好了，那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